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80度， 香同埋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囉，盡男與美女。 起碼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囉，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咁特別嘅就係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係。你點解法國嚟㗎？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解 翻成 嗰啲事 啫，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因為味道多啲。 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咁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你知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特。 好，又翻到嚟今集嘅今日讲故仔啦吓。咁啊，上一集都讲咗啦，喺 Facebook 话系有少少科幻加少少政治。咁、啊、希望你哋明白啦。我个人即係我都觉得即係我冇听返嘅、啊嗯、但係我係再諗下里面啲内容啦，觉得都非常之精彩嘅。咁、嗯、我自己本人就会听七次㗎啦。最少听七次，亦都係諗住即係 download MP3 呢就日听夜听嘅。咁、嗯、啊确、啊、实係啊，腾讯今个礼拜点个试点杀法。腾讯都企咗300蚊，会几鬼离奇嘅、 啊。系啊，好硬。吓、啊， 即系硬到不得了，即系唔代表佢会可能会计，唔代表佢一定会硬落去。吓、嗯啊，但系今个礼拜又真系几硬、啊。亦都梗系跟进翻阿里巴巴已经系揾紧投行帮佢做噶啦。 嗯。 帮佢做 IPO 噶啦，咁就开出嚟嗰个数咧就系700至800亿美金市值嘅。 哇！ 好犀利。 跌咗。哇！ 好犀利，好犀利。咁所以真系吓。Big data， 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吓。 哇，接近成哇，如果700至800亿，咪接近成最高咪成5000亿人民币市值， 几千亿嘅佢 系咯， 几千亿嘅佢仲可以陆陆续续掉入去， 系啊， 吓咁佢仲有好多牌嘅，好多牌可以打入去嘅，啲、嗯、牌就可能未有嘅，可以随时挖出嚟掉入去嘅，咁佢挖得出嚟嘅话，你又信得嘅，咁、嗯、啊，所以。呢啲啊，呢啲 concept 嘅嘢就睇下你哋点样去演绎啦吓。 嗯。 咁啊，今个礼拜即系上个礼拜讲 big data， 今个礼拜都系讲 data。 嗯。 但系就系一啲嘅实质嘅数据啦。 系啦。 系啦，就系呢啲经济数据啦。 嗯。 吓、啊，咁、那个题目就唔系我开啊，的开嘅。 嗯。 点解你会开呢个咁嘅嘢咧？ 点解会开啊？话说系咪今个礼拜日啊？礼拜一公布汇丰嘅 PMI， 系、嗯、 跟住内地官方嘅 PMI， 咁你会发觉咧，两个数据咧计落去咧，首先第一样嘢，两个数据系背道而驰嘅 ，OK， 基本上就 系。 第二样嘢嘅系你计落去咧，内地官方嗰个公布出到嚟咧，发觉咦，计极都好似唔系好啱牙嘅 ，OK， 咁啊几得意嘅一件事嚟嘅，咁啊顺带可以讲下就系、是、其实有好多。国家方面公布嘅数据啦，都其实存在着好多水分喺度嘅， 绝对会嘅， 系啦，即系呢样嘢，特别啦，我哋最切身嘅啦，就一定系内地啦， 系啦， 内地撇除咗个 GDP 先啦，即系好多个数据公布出到嚟，其实都极多水分噶啦 ，OK， 举头先讲过啦，个 PMI 啦，基本上个 PMI 系你计翻嗰个官方嘅 PMI 嚟讲，系你计翻所有国企 ，OK。 計落去，咦？唔係好啱數嘅 ，OK，因為國企本身近呢可能近呢三四個月，即係 quarter one 去到拉緊落嚟嘅 quarter two 嘅一啲賺錢嘅盈利嘅能力都好，同個反映翻個 PMI， 咦又係背道嘅喎， 係 㗎，咁究竟個PMI 嗰個水嗰個數據公布出嚟落嚟，咁點嚟嘅咧 ？OK， 嗱。咁基本上呢即係一個國家去推一個數據出嚟呢嗰、那個同實際嘅情況嗰、那個差距呢有基大致上有兩個解釋啦。 嗯。 第一個解釋就係你個 sample size 嘅問題啦。 嗯。 啊、即係譬如你話 PMI 會最好個例子啦，匯豐有個 PMI， 國家統計局有個 PMI。咁、個差距就係嗰個 sample size 嘅。 係。 咁、啊、因為國家嗰個呢即係官方嗰個呢就用國企嘅。 嗯。 咁、啊、匯豐嗰個呢就用中小企嘅。 中小企嘅。 係啦。咁、所以大家個 sample size 唔同呢就出咗嗰個嘅差距出嚟。 係啦。 咁、呢個差距亦唔代表話唔冇解讀性嘅。 係啦。 咁、就係譬如你話中國嗰、那個好強。 嗯。 匯控嗰個好差。 嗯。 咁你個解讀都係話唔系啲国企做生意做得好囉。 系囉。 中小企冇生意囉。 大食晒囉。 所以系囉。所以个 difference 啦。咁所以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啦个差距。第二个原因呢就系嗰个计算嘅方法啦。 冇错啦。 计算嘅方法啦。咁就汇丰嗰个计算嘅方法呢其实就好就是、相对嚟讲呢系比较易明嘅。 嗯。 啊、就系话佢走去问一啲嘅佢嗰个 sample size 随便嘅公司。啊你过去嗰一个月嗰个嘅 order on hand, 或者你接咗个订单同埋你开工嗰个生产咪开工个时数啊咁样系编制而成嘅。 嗯。 咁、啊、相对系比较公开。 嗯。 咁但系中国嗰个呢就會有一個問題嘅、 嗯， 官方嗰個就一定係官方打電話落去啦，啊打電話落去，譬如落去首鋼嗰度，喂你上個月開工點啊？咁首鋼就算冇公開，佢都話誒幾好啊咁樣，嚇咁、啊、做咗幾多啊？咁啊拎條數出嚟，咁啊佢自己編製咗一個，咁啊所以喺嗰、那個嘅啱講過就是、個 sample size 嘅問題咧，就係、是、嗰個計算方法嘅問題啦，嚇、 嗯、 咁、啊、你話邊樣有水分，邊樣冇水分咧？咁大家即係自己即係其實可以即係好簡單。自己知㗎喇。咁點解即係美國嗰邊即係譬如以美國歐洲為例啦嗰、那個水分係大家感覺上係相對係比較少呢、 嗯、 因為尤其是美國啦美國好多大學做呢啲咁嘅經濟 指標嘅。咁、啲大學嗰啲做嘅經濟指標其實大家關聯性不大即係哈佛做緊。 嗯 同麥傑根州一間大學做緊，咁佢哋大家應該估計係冇串埋㗎。 係啊。 咁、所以大家做嘅嘢呢亦都係比較公開同埋係比較 standardize 咗嘅。咁所以出嚟嘅字嘅數字呢總會有差距但係個差距就唔算太遠嘅。 嗯。 太遠嘅話呢就是、第一個解釋係個 sample size。你問嘅人同我問嘅人唔同。咁會有呢啲咁但美國嗰邊呢大家都會相信。咁而家出現嘅問題就係話中國出嘅官方數字呢吓，因为太多流动啊。 嗯。 吓，以往都话喂个 PMI 咪有水分啊？我唔系，佢哋嗰度系问啲大国企，咁、所以系咁噶，大国企生意几好，所以系咁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因为个编制个计算方法唔同，因为一个数据只系好多样数字嘅综合，系咪？好多样数嘅综合。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你将个 PMI 拆咗之后咧，分埋个细数咧，你加唔翻转头嘅。 冇错。 你加唔返轉頭嘅吓咁如果呢個數字係同其他嘅指標係楞埋嘅即係好簡單啦譬如你以 PMI 為例你 PMI 係好嘅咁你應該即係話緊工廠好多嘢做緊啦咁同期間你個耗電量應該係好嘅除非你間工廠做嘢期間你唔使開燈你唔使用電啦咁但你拍埋有其實好多好多嘅月份話俾你聽個 PMI 數字官方係好但個用電量呢係低嘅係跌咗嘅咁當然官方都可以解釋就係話用電量低嗰、那個用電量係個整體嘅數咁、我啲國企呢我哋做個 PMI 問嗰啲國企呢佢係用好多電嘅、但係民間用少咗咁、所以用電量呢都係低咗你係內去唔和吹唔漲嘅因為喺國內裏面呢基本上你係冇一個嘅民間機構或者大學機構呢去譯呢個嘅中國政府意思呢去編製自己一啲嘅數據嘅。 啱、 咁、所以你係冇其他嘅 reference, 只係即係比較用得多嘅就係話匯豐呢一個啦。 嗯。 就係話匯豐呢一個。咁但係如果你 down the road 你睇落去匯豐會唔會俾中國政府去影響到去編製呢個 PMI 呢其實個機會係可以係有嘅。 嗯。 即係話如果越鬧越大喂你個官方數字真係搞到冇人信嘅 PMI, 咁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落去匯豐嗰度喂你做嗰啲嘢啊 醒醒目目喎、 啊。 咁汇丰会唔会 吓、啊、做翻好少少咧？ 系啦，咁你自己谂啦， 分析下。嗱，第二个数据啦，要讲啦，即系点解会讲呢个 topic 啦？就系、是、另外一方面啦，记得喺2010年尾至2011年度嘅成季大约5个 quarter 嘅时候，内地最关心嘅就系个 CPI 嘅数据啦。CPI 就你纯粹单睇 CPI 嗰阵时讲紧嘅系，哎呀，升到3点几啦、4点几啦，点计都好咧。你会发觉落返去民间问任何嘅一个内地人，撇除可能喺深圳直接，可能喺广州啊，或者 OK 二线少少，或者穷少少嘅地区啊，例如湖南啊嗰啲、大家都会觉得哇啲嘢加得好贵嘅。 係啦。 但係你纯粹睇个 CPI 就3点几%唔贵嘅 ,OK。 咁所以我问下的你啦， CPI 里面最占嘅比重最大係边一忽啦？ 食品啦，楼房啦， 楼咯， 系啦，嗱，我记得当嗱， 同香港一样嘅， 当年嗰八大类咧，首先系食品啦，跟住就楼房啦，佢有医药嘅，跟住咧交通其中一个类别，跟住然之后仲有咩咧？娱乐行政系一个类别，跟住另外三类就真系唔记得咗啦。OK，但系咧。 記得都冇所謂嘅，記得係 OK 嘅。 好似有個煙酒唔計到食品度。 我都唔記得啦。總之就國內個 CPI 咧，就即係俾民間就扮到出汁㗎啦。 係啦， 嚇咁如果你以民間嚟計咧，你應該係過去嗰幾年咧，都曾經有一段時間係10几%㗎啦。 佢轉個食品咧，好得意嘅個食品咧係。睇住佢咧，每個月咧都會拆得好散嘅，即係例如今個月嗰個豬肉菜價好貴嘅話咧，咁你 focus 上落去，咦食品可能喺個細類方面升咗14点几%，個豬肉價格可能升咗50几%嘅，咁但係計翻落去咧，佔整體個 CPI 嚟講咧，個豬肉價格咧其實係可能佔得。成個 CPI 嘅 0.01 呢個就係個計算方法嘅問題咯， 就係個計算方法問題啦。 咁你解釋到即係民間即係點解覺得個 CPI 應該係好高，但係官方出嚟個好低咧？第一個原因就係話嗰個房屋嗰樣嘢啦。你個樓價企咗喺度，或者個租金企咗喺度嘅話咧，個 CPI 就企咗喺度噶啦。其他嘢就算升到爆燈咧，按個比例上邊咧，似乎就唔係好覺眼嘅。咁第二樣嘢亦都係又係個 sample size 個問題啦，咁、你問個菜價，你問邊鬼個街市個菜價先，你問邊忽嗰個肉價先，咁、你問正個街市個菜係冇升到嘅，或者嗰日啱啱仲跌價嘅，咁、你個 CPI 咪靚仔咗囉，咁、如果你話你想知多啲，其實中國係半年一次，淨係一個月呢一年咧就有本好大本書《中國統計數據》嘅，咁啊有曬全國各省咧做嗰啲數據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省級嗰啲嘅數據，你其實嗰個可信程度都唔係好高嘅。嗰啲統計局即係省級裏面嗰啲統計局做嘢嘅方法，其實即係同一個普通一個官去做去翻工一樣嘅啫，即係求其咁樣睇。咁所以絕對唔奇就係話你見到喂，哇！其實食飯又貴咗，買一樣又貴咗好多。咁你冇理由個 CPI 得個2-3% 嘅，我自己 feel 到係20-30%。咁依樣嘢喺個 CPI 裏面係完全係反映唔到嘅。咁所以其實你譬如你香港咁樣都有其他啲 CPI 數據係 exclude 咗一啲比較。大 component 即係個比重比較大啲，譬如係租金啊嗰啲，係 exclude 咗再計過出嚟都有嘅，咁但係唔緊要嘅，因為你 CPI 嚟講咧，以香港為例啦，香港個政策即係嗰個貨幣政策基本上冇啦，所以香港係得財政政策噶嘛，財政政策嚟講咧，你係唔會睇 CPI 噶嘛，基本上，財政政策講俾你聽個 government spending 去到幾多，你個 investment spending 係去到幾多，裏面基本上係唔需要。考虑个 CPI 噶嘛，因为货币政策香港因为有联系汇率嘅问题，咁但系落到中国个问题就唔同啦，中国一定有货币政策，亦都有财政政策，而个货币政策其中一个考虑因素就系个通胀， 系 如果你个嗱好简单啦，即系如果你个通胀好高嘅，咁我咪收啲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咯，等个市场嗰个 money 个 circulation 冇咁大啦，如果你有独二 con 嘅话，你要知道就系个 velocity of money 嘅问题啦，咁如果相反嚟讲，如果你个通胀系通缩紧嘅，咁你咪放。多啲水落个市场嗰度咯，嗰个道理好简单。咁所以如果你话个官方系用紧一个其实系假假地嘅 CPI 嘅话咧，佢个货币政策咧就会错嘅。本来佢以为哇个通胀其实都唔系好高啫，得个2%接受到啊，但所以佢就紧缩咗个货币政策。但系原来其实个市面上边咧个通胀咧确实系好高嘅，咁就行错方向噶啦。咁呢样嘢会衍生一啲嘅问题出嚟嘅。咁但系呢个问题。 so far 嚟讲唔算话好紧要。 嗯， 点解呢？受影响最深，即係受通胀影响最深嗰班呢，始终系低下阶层。 嗯， 低下阶层佢影响得深嘅话，对于嗰个国家嘅政策嚟讲影响唔大，因为国家嘅政策唔会照顾呢班人。 嗯， 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明你意思。 即係就算我行错方向 都唔会 都冇乜所谓。衰嗰班低下阶层嗰班你咪继续低下阶层囉。係咪继续挨囉，咁冇问题㗎嘛。係咪咁，所以即係呢样嘢其实个影响个 CPI 个影响系咪咁重要呢？官方会睇住个 CPI 嚟到制定政策。但其实个影响唔大嘅。 但呢个 point 呢我就会赖返落嚟呢返返到去香港㗎。点解呢？香港呢近呢年呢，即唔好计最近呢六个月啦，即踏入2013年呢五六个月啦，返返去2011年中至到2012年呢，成年呢大约六个 quarter 嚟讲呢，个 CPI 香港 CPI 呢一路你见到公布嘅数字唔高㗎。OK， 我冇记错又系最高系三点零嘅啫，冇试过一个月高过四嘅。 有啱啱嗰个系四嘅，我记得。 最即系 四咁上下嘅。 OK， 咁但系 你要出 iBond 啊嘛，大佬啊，佢要引你买。 我知，唔好计依六个月啊，我话2020、2021至一二嗰六个 quarter。 OK， 但嗰六个 quarter 我哋知道系咩，就系话系感觉到无论喺成个香港本身个消费层面上系贵咗嗰啲嘢。 系。 食品好啦，已经讲啦，内地返落去啲猪肉啊、米啊、菜啊全部贵晒啦。第二样嘢同一个道理咋嘛，交通费照加。 嗯。 呢度已经个个都喺度插緊㗎嗰阵时。第三个 point， 个楼系升咗上去㗎嘛，个租金系升咗上去㗎嘛。但反映出到嚟呢系冇感觉㗎嘛。 系啦，嗰、那个 CPI 同你嗰个切身呢是冇任何嘅。 即係香港。 感情喺度。 香港政府都做呢条數出到嚟㗎嘛。呢个真係奇怪嘅地方嘛。 吓咁所以其实喺国内嚟讲呢已经大部分人呢都唔系好睇个 CPI 㗎啦。 嗯。 国内嘅 CPI 曾经去过 10% 嘅。 去过。 一段好长时间去到 10% 楼上。咁、但係嗰陣时候你都去话即係以前个物价实在太平啦。 嗯。 仲系讲緊几毫子斤菜嗰个时代。咁、所以嗰个物价升得快呢都尚且可以理解到。 嗯。 咁但係而家问题就系话个物价升得咁慢呢，个 CPI 话俾你听个物价升得咁慢呢，你又确实好难去理解嘅。 嗯。 咁、正如头先咁讲啦，就算你理解唔到嘅都冇乜特别所谓。 嗱、到要讲嘅最大嘅水分啦，喺内地嘅公布呢就一定系 GDP 啦。但唔讲国家层面上嘅系咩呢，就系、是、每一个省市每一年公布嘅 GDP 呢、你发觉围住咁多省呢公布出嚟之后呢，你会发觉呢国家公布嗰个呢系细好多嘅。 啲政绩工程㗎嘛。啲冇辦法㗎。即係你问 下下计落去广东省十几跟住上海。 我唔系因为佢有啲好低嘅，有啲西藏啊嗰啲新疆嗰啲会低啲。 咁你拉落去系计。 嗱最常咁讲囉。即係有啲数据你 break down 咗落去嘅话你再计返转头呢你系计唔翻嘅，你 计 唔翻呢个好鬼正常嘅，即系你计得翻咧，你系好劲嘅，你系统计学嘅一个超高手嚟嘅，你都冇办法嘅，咁啊，即系GDP 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GDP。 反而我想问姚尊一样嘢啦，就系个70大个楼房城市啦，嗰个就你见到开嗰个咧公布出到嚟咧，就永远都系揿得好靓嘅。 嗰个又系个 sample size 嘅问题， 但佢攞， 我又唔知佢睇乜嘢嘅，即係一个譬如广州嗰、那个 係啦， 佢用咩嘅楼盘去睇呢，佢用啲乜嘢去计呢，佢係计嗰个新盘呢还是二手盘呢，你知二手盘里面个价亦都系偏离得好远嘅，因为即係因为嗰个房屋政策，因为有第二套房嗰啲政策，有啲二手盘个价呢系跌落嚟嘅，但係即係譬如一层楼本来是200万佢可能 book 咗85万。咁、你话系咪个层楼平咗，唔系，因为有50万系叫装修费。 OK。 就叫做留张梳发喺度，张梳发值50万俾你。 好。 咁所以嚟讲呢个亦都系好大，因为中国政府实在系过去嗰几年压迫啲地方政府呢个楼价揿得紧。咁所以佢一定会做个好靓仔嘅楼价指标俾你睇。喂我冇升喎，你唔好嘈我啦，我仲揿住啊，好啊，做得哇有晒正绩啊咁样。咁大家都系咁样啫嘛，咁中央计翻一条数计翻出嚟嘅时候，发觉啊，我哋个楼宇我哋个各五条咧又好成功啦，又哔哩吧啦咁样。咁但系当然你落到去嗰个社会阶层嚟睇，你发觉又系完全两回事啦。 系咯， 咁呢啲就系嗰、那个 那個編制呢個數據嗰個制度嘅問題啦。 嗯， 即係國家統計局其實就唔係一個獨立嘅機構嚟嘅。 嗯， 就唔係一個獨立機構嚟嘅。嚇，咁所以其實佢都係交差嘅啫。 嗯， 係咪？咁都係打份工啫。咁佢都係官嚟㗎嘛，大佬啊。同香港嘅統計局就好似係獨立啲嘅。 嗯， 咁但係你話讀下變成。变成依附嘅亦都唔奇嘅。 但 如果香港嘅楼房指数呢，大家香港政府就冇编制嘅。 冇。 但就有个中原指数囉。 係啦。 咁中原指数你用定唔用信与唔信呢，就适随转变啦。 嗯。但呢当呢啲数据我哋如果我哋从一个喺民身上知道嘅，就係话佢有占好多水分嘅时候呢，对于我哋分析返即係去返個市場上，確實係有個好模糊嘅地方嚟。 好模糊㗎。咁如果你話你 幾大影響 㗎，你睇數字定政策，或者睇數字你估佢個計劃嘅話呢，咁你又隨時賴嘢嘅。 嗯。 咁你個數字話俾你聽，即係而家中國嘅數字話俾你聽，其實中國嘅情況係 OK 㗎。係 呀。 OK 㗎。唔算好壞，亦都唔算太差㗎。 嗯。 咁你點呢？中國政府究竟應該係收緊銀根淨係放鬆銀根呢？我諗而家連中國政府自己都唔係好信佢自己啲數字。咁會點搞呢？係咪你睇個 money supply 你就知道啦，係咪咁所以就呢個冇辦法嘅，又佢一定要將成個國家統計局個編制呀，或者係嗰個嘅過程呀，係要再重新搞過㗎。或者其實任何國家都有呢個問題，因為官僚主義任何國家都會有。如果你去到啲數據嘅 data 嘅 crunching 嘅時候呢，其實最好嘅方法就係交俾啲大學做嘅。 嗯。 分定落啲大學做嘅。吓、嗯。咁、大學嗰啲經濟部啊，或者係啲財務嗰啲經濟嗰啲。 統計學啊。 統計學啊嗰啲去做呢，再全國咁樣夾埋一齊呢，你個 picture 你就會攞得正面啲。咁、但係中國政府喺呢方面係絕對唔會容許啲學校咁樣做㗎嘛。 或者容許嘅時候都已經變成官方啦。 係啦，咁你絕對唔會容許㗎嘛。咁所以就唔會，即係我相信就唔會有嘅。咁、如果你話呢啲數字影響個市場呢，其實細嘅數字影響，以前呢我成日都睇一樣嘢，就係 money supply 嘅。係。睇個市睇 money supply。但 money supply 呢陣子呢已經係亂七八糟㗎喇，個 money supply。咁就一間如果下次有啲時間講一講中國個 money supply。即係貨幣供應。咁個問題就出現啦，就係話投資者要跟住啲乜嘢嘅數字去睇呢。第一 round 我哋睇 money supply， 講緊十年八年前。跟住第二 round 我哋睇個 CPI 第一個政策 ,ok。跟住而家有我會睇嗰、那個好似美國咁啦，我會睇嗰個嘅失業問題啦，失業率啦。因為你一大堆 data 有好有唔好，咁喺啲嘅 mix 嘅情況之下，我一定要搵一個主要嘅 data 嚟睇。呢、這個主要嘅 data 亦都係應該相信個政府係會針對住呢個 data 嚟做嘢嘅。而家美國話俾你聽，佢似乎係會針對住嗰個 unemployment rate 嘛，失業數字嘛。咁、中國會唔會呢？我唔知。 但中國好得意喎，我又睇返官方從來都冇乜公布過自己嘅失業率㗎喎。 有嘅。嗰、那個質疑性咧係極大嘅。中國嗰個嘅失業率咧，嗱我 exact figure 我唔記得嚇，大概係 10% 留下嘅。但係你要知道，你即係但係你好清楚知道喺中國嗰個失業嘅情況咧，大概係 20% 左緊啦。嗱點解我話呢一陣要睇住嗰個中國嘅失業率咧？因為就嚟高考完㗎啦，大佬。又多咗幾百萬個畢業生㗎啦。 係。 呢幾百萬畢業生嚟講咧，中國政府話俾你聽，其實佢係中間得 10% 揾唔到嘢做嘅啫，90% 揾到嘢做。咁但係呢樣嘢係咪真係佢哋咁多人揾到嘢做呢？有絕對唔係嘅。有啲唔做嘢，即係一畢業就國內好多人，我認識好多人一畢業就係退休㗎啦。 係 呀。咁嗰啲唔坑㗎。咁、有啲或者係揾到份其實都唔係叫工嘅嘢，又係唔坑嘅。即係又係坑咗你係就業㗎啦。咁有啲買個官返嚟做，其實係 team 嘅，即係其實係短期工嚟嘅啫，咁又當你返緊工嘅，咁、所以佢嗰個失業數字呢其實好靚仔嘅，但你信唔信嘅啫。 我成日都覺得內地如果你真係要有一個好長進嘅失業率好難計嘅原因係咩呢、就係話首先第一個 point 係內地嗰個地下經濟大家都知㗎啦，即係 OK 個情況呢你好難計得返去上面㗎嘛。 係㗎。 即係你嗰喂大佬，我相信嗰度 at least 養你當你13億人，即係養咗你起你億幾人㗎嘛，養你 10% 人口㗎嘛。 呢、 呢個又係 sampling 嘅問題啦，即係你香港咁樣去經常有個五年一次嘅小型嘅統計，十年一次嘅全港統計㗎嘛，咁喺、中國裏面做一樣好難，因為中國有13億人，你點同佢統計呀、 即係你問下牛哥你就知㗎，佢實會覺得好、多人都返工， 係呀好多人都返工， 但佢搵嗰啲返工嗰啲係咪可以計到落去呢？ 喺個夜總會裏面切出咁轉嗰啲係咪叫返緊工呢？ 係啦， 咁你眼睇中國政府統計局睇到，哇佢行嚟行去梗係返工啦，咁咪當係返緊工㗎嘛。 嗯 啊、中國政府是問 是會問你，即係佢唔會問啲冇返工嘅人嘅，佢、就會問啲企業裏面你裏面有幾多人，即係咁即係咁計嘅，有幾多人咁跟住喔、你呢個省譬如有應該有1000間企業，1000間企業裏面呢每間只有100人、1000乘100就變咗100萬、喔、你個省呢就你個市呢就應該有130萬人嘅、有其中130萬人裏面呢有20萬呢係不適合就業嘅，即係老人家或者 BB 仔細路仔，即係應該適合就業人口呢就110萬、我問過裏面啲企業呢搵個 sample size 呢就應該係僱用咗100萬、咁啊，應該 10% 就失業咯，咁樣就咁樣計嘅，咁呢啲都係通過問嘅，即係我問個企業，嗰、那個企業嘅雞噏得啊噏噶啦，咁啊噏得啊噏，我又係打份工啊，都話官嚟，我打份工，唔通我真係走來查你咩？問你睇下你係咪呃我咩、你講得出我就照做噶啦，我都要收工噶，收人工計完條數之後咪咁咯， 係 嘛？咁所以中國我覺得嚟緊要睇有幾個數字係好好 tricky 好刁轉。尤其是有啲全民嘅數字啊，譬如好簡單，新增貸款， 係， 哇呢、這個炒到你，即係過去嗰一兩年炒到你爆燈嘅， 冇錯， 新增貸款，咁、新增貸款嘅升與跌多與少就好關鍵於啲內銀股啦，咁而家啲新增貸款量咧，有時佢就好準嘅個預測。 好準 喎，估計好準嘅、準到真係不得了嘅，有時又離行離辣嘅，以最近嗰、那個估嗰個嘅五月份新增貸款嚟講咧，就非常之咁過癮嘅。佢估咗，即其實我唔知係咪統計局漏咗出嚟嘅數字，還是係有人估嘅數字，或者銀行界裏面自己嘅統計啦。咁今個月嘅即五月份嗰個銀行新增貸款咧，點解咁奇怪啦？建行同埋工行咧就各估係700億嘅， 係 OK 嘅呢、這個數700億。嗱，全四間國營銀行咧估咧大概係3000億嘅之前。咁而家最新嘅數咧就係、估嘅數咧就係、工行同埋建行呢就各700億。呢、這個嘅農行呢就550億。都 OK 嘅，三依家啱啱 OK 嘅。唯獨是嘅隻中國銀行奇怪啦，喺五月佢新增貸款呢得150億。就細到不得了嘅。咁所以成條數呢發覺咦五月份四大國有銀行個新增貸款量比預期少咗好多。比個預期比之前個預期少好多，咁啲內銀股係受盡壓力嘅。咁、個問題就係話啦，你就絕對唔會深究點解中國銀行喺五月個新增貸款咁少呢？ 係 係咪呢？佢盤點清貨都冇咁少啊，大佬、全國一個月做咗85億喎，大佬日本身嚟講佢一個禮拜做85億，佢而家全個月先85億，係咪全呢條數？有少少別有用心呢，譬如再之前咁講係做淡內銀股呢、還是係全漏咗個 number 呢、其實係750億嗰、個七字同個一字寫差唔多寫法就當係150億呢、但呢啲咁嘅騎呢數字係影響到個市㗎噃。咁你點可以去平衡佢呢？ 係 你點去計算呢？啱啱講就係話中國嗰個新增貸款量亦都好奇怪，因為新增貸款量呢理論上係會 match 到一啲嘅 M2 個數字嘅，即係貨幣供應量嘅數字係有個 correlation 嘅。咁但係又係 distort 咗嘅呢個因果關係。你會發覺個新增貸款量同個 M2 呢又好似唔係好拉楞嘅。 冇乜拉楞。 又係、你即係好鬼刁轉，即係好似喺中國嘅國情變成一個數字去表達，中間有一個好大嘅黑洞咁樣嘅。 係。 你呢個黑洞你係咪叫做水分呢？可能係啦，係咪計算嘅錯誤或者失敗呢？又可能係啦、你係咪你對中國國情嘅了解其實係錯咗呢、又可能係㗎喎，咁所以呢你睇住啲中國數據呢，即係兩個字一斬搞嘅啫，咁所以偉大嘅外國人就做咗一個黑強指數就咁解囉。 係咩？ 係啊，黑強指數啦，就係叫李克强指数。 喂、留返下一节讲好唔好？ 好。 喂，休息一阵先。 OK。